第十二行，儿时世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于令心如无生法忍。从这个地方看起，那么在这几句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出世尊教学的目的是在令大众心如无生法忍。那么什么叫做无生法忍，又怎样入法，这是我们学佛的同学急需要明了的。无生法忍是一种定，也是一种相当深度的定。要是以天台判教来说，别教初地以上才能够其如无生法忍的境界，原教也要在初住以上。那么这种身定啊，它的境界是怎样的呢？我们在佛法里面常常见到有所谓于三界之中，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在这个三界之中，三界诸位要记住，就是讲一尊佛所教化的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才有一个四禅天啊，这是要记住的啊。有一千个三禅天啊，那么这种境界我们都应当要了解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世尊的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啊，不见有少法生，不见有少法灭，也就是不生不灭。不单单是在我们地球上见一切法不生不灭，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呢，见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见一切法不生不灭，那么十方恒沙世界当然也是不生不灭。到这样的境界呢，才算是证得了无生法忍。能再给诸位说，无生法是诸法实相，凡是有生有灭是诸法的幻象。那么我们要问问了，这个诸法还真的有个真有个幻吗？ 法固然有真相有幻相，那么法哪里可以叫真？法乃有真妄啊，真妄是在我们自心，我们自心觉，就见一切法不生不灭；我们自心迷，就觉得一切法又无生有灭。可见的，见一切法生灭，是妄心所见，见的是妄想，根本就不是真相。真相是不生不灭，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呢？即使我们的心啊，这个真心现前，这个不生不灭的心现前，这个前面有各位，真心现前的时候，真心是不生不灭的心啊，以不生不灭的心啊来看宇宙万法，一一法都不生不灭。所以唯识里面常讲啊，心生在种种法生啊，心灭在种种法灭。那么这都是讲的妄虚妄不实在的境界。那么这样说起来，这个境界确确实实是难证的，但是学佛的人一定要立志啊，也就是佛法里面常讲的要发愿，我们一定要证得。在这个念佛法门里面，我们讲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念到理一心不乱呢，就是这个境界。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参加几次佛七啊，觉得自己都念了，得到一心不乱了。如果自己以为自己得到理一心不乱了，那么试问问啊，他眼里的一切法还有没有生灭？如果还有生灭，没有正道理一心不乱啊，理一心不乱，见一切法确确实实不生不灭，并不是一种幻想啊，确实不生不灭。啊，所以这个教理要是不明了，往往我们在行门里有一些境界错会，就好比走路啊，路不认识啊，目标也不清楚啊，希望嘛是到高雄去，就到了板桥啊，又不晓得板桥当中有个板桥，把板桥就当作高雄了，以为自己就到了，这个误会也太大太大了。所以修行啊，一定要通达教理。那么这是佛在大乘经典里面啊常常告诫我们的。那么在楞严，可以说这一部经啊，都是以证无生法忍为目标。那么这部经里面所讲的理论，所讲的修学方法，都是去向这一个目标。尤其明显的涉凡显境里面第九段第十段超勤利剑 到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夜夜法，当喜就是真如实相，也就是守楞严这个意思啊。守楞严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一切事究竟坚固，过去有一些对于净土法门误会的人，以为净土法门呢是释迦牟尼佛教老太婆的佛法，没有什么理论可谈，也没有什么高的境界。其实不然，楞严会上这个25圆通章，诸位总要记住啊，最重要的两章啊是特别提出来的，一个是大师自己念佛圆通，一个是观世音的耳根圆通。怎么晓得它特别呢？你看这个，我们一般世俗里面啊，我们说表演嘛，演戏。你看演戏呀、啊，最好的一出戏呀、啊，它摆在哪里？不是摆在前面，是摆在最后。啊，凡是摆在最后啊，一定是最好的、最重要的。啊、按照次第来摆的，这是平常的。这个25圆通的次第是六根、六尘、六识、七道，按照这个顺序排列的。假如按照这个顺序来排列，观世音菩萨是耳根啊，六根里的第一个是眼根，第二是耳根，应当排在第二位。25位呀，他应当排在第二位。可是观世音耳根是排在最后一位。啊，按照这个排列顺序来看呢，他就是一个特别法门，最重要的一个法门。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啊，要按次序来排呢，它是七大里面的根大。地水火风空见识，它就是见，啊，见就是根。啊，那么七大里面呢，它应当是排在第六位。可是啊，它也摆在最后面，摆在这个第七位啊，跟弥勒菩萨两个交换了。弥勒菩萨是十大，跟他两个交换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要体会到啊，念佛就是修的楞严大定，念佛这个方法就可以证入无生法忍。那么既然这样说了，在念佛的人很多很多啊，没有看到说哪一个人真的无生法忍了吗？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法门是选对了，不懂得理论，不懂得方法，啊，就好比修学方向是正确了，理论与方法不懂啊，还是一步行不得，得不到这种殊胜的感应与果报。在这一句里面，如这一个字是修正的意思。我们在华严经里面注意看到啊， 这个入法界品啊，善财童子行成正如，而《法华经》里面讲呢，入佛之见，可见呢，如就是真，正必须要修，所以他是就修正上来说，无生呢是发心，是从理上来说，忍这个字是定，是功夫，也是地位，他到达这个地位了，就是他这个功夫到了这一层了。就地位上来说呢，也叫是初地的地位，原教是初度以上的地位，但是要晓得，原初度跟别初地呀，在断证的功夫上来说，这两个人是平等的。虽然平等，别教初地菩萨比不上圆教初住，为什么比不上呢？圆初住他的思想，他的修法是圆融，没有障碍，别教里面呢他还是有障碍，他没有圆教那么圆融。所以在理论上讲，在修法上讲，出别出地的菩萨比不上圆初住，所以圆教啊，一发心就了不起，他这个修学是圆融自在而无碍。圆正的根性呢，也相当的不容易。那么这是通常我们讲，在修行人当中，确确实实是一等的聪明利根，真是一文千物啊，有这样的天资。那么这样天资当然也不是天生的，也是多生多劫培养而成就。那么在这个地位，也就是说他这个修学程度到了这样的功夫了，与一切法中啊都能见性，楞严讲严离原则，而华严呢是将这些理论呢散布在一切法相上来表示，这就是表法。我们读华严看到华严经里面啊，这个华藏世界啊，义正庄严，看到如来的法会，同生异生四百多类的大众，他们每一个人所证得的解脱法门，至少证得一种，到底有三种，有五种，这是我们在经上看到过的。 实际上给主说，一即一切，一切即随四相来表法，要用一法来表一切法，我们不容易理解。所以以一法呢来表一个法门，我们容易理解。啊，实在上讲呢，以法了含一切法，一种解脱门含是无量无边的解脱门，法法如是，门门如是，这才真正是其如无生呐，十宗不二。要救如或者救人，那么可以说实于名字即佛，至于究竟即佛，是一不是二，说六级方便说，一真法里头哪里会有六？所以六是随凡情而生，如果要随如来之见，可以说无法可说。这个意思非常的深，我们要细心去体会。那么在楞严里面，如果把这个道理明白了，去念华严经啊，就非常有味道。啊，念了华严经之后啊，我们日常生活六根接触六尘呢，那个观这个观感就不一样，不变了。见色闻声呢，都是菩提发心。没有如这个境界，见色闻声全是生灭法。入这个境界之后啊，一一色一一生呢，都是不生不灭法。性相一如，性相不二，不但离世无碍，世事都无碍。为什么世事无碍？因为事事如其性，性无碍，相哪里会有碍？那么这种境界呢，完全是无生法忍以上的境界，啊，也就是华严里面所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是他们的境界。入了这个境界，给诸位说，再没有什么生死了，你不会再有什么灾难了。不但是三界之内的分段生死了不可得，找不到了，界外的变异生死也了不可得。所以从这个往上，那个修法叫什么？叫无功用道。这个话很难懂，我们总是要用功才会有进步，人家不能用功啊，用功就错了。不用功行不行？不用也不行，用也不行，麻烦大了啊！我们感觉到很困惑，到那个时候确实是如此。那么我们把话说回来， 我们修学佛法，我们也发了大心，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证如呢？诸位要牢牢的记住，前面佛给我们讲的两种根本呐、啊。我们在两种根本里面错用了，正是误认真灭妄心啊，以为这是真心。所以无生法忍，我们只能在这个经论里头看看这些名词，看看古大德怎么个注解的，我们没有办法证入。现在我难在楞严会上所要求的，就是要求如来的大定，因为他发心求如来的大定，这个愿很大，所以佛才教他入无生法忍，也就是证楞严大定。所以本经一开端，西方破处，二处真心，紧接着后面十方显现，目的都是要破我难真者生灭的妄心。那么我们读楞严，在此地你需要记住，我乃是大权实现，不是真正的圣人，是大慈大悲代表我们。佛对我乃的开示是假的，对我们的开示是真的。所以在楞严会上啊，阿难尊者就是我们的代表人，我们还不会问，他带我们问，佛教他的就是教我们。所以我们修学贵在直下承担啊，千万不要以为哦，那是阿难有大菩萨们的境界，我凡夫罪业深重，我怎么担得起啊？那好了，那是永远都没分啊。要晓得经就是佛为我说的，我有这个缘分遇到了这个经典，我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一个法会的当机者。你要能发这个心，佛菩萨就欢喜啊！为什么？真有一个开悟，有一个发大心，肯接受佛的教法，因此经典里面每一句话都是佛为我们自己所讲的。诸位要能够体会这一点，那么你读经啊才有特别的亲切感啊，每一句话是佛给自己说的，不是给别人说的、啊、这个才叫信佛了，信才能够如啊，信才能够依教奉行，才能够开智慧，慧才能度。那么这几句是 是世尊把这个教学的意思透出来了啊，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是他心里面的意思啊。世尊的言语在底下这一段，诸位看经看经文，与四子座莫我难顶而告之也。如来常说，诸法所生为一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那么这下面这些话呢，才是佛陀讲的。前面是集结经的人啊叙述啊世尊的意思。那么这几句话呢相当的重要，也很不好懂啊，但是这样的话真是是如来常说啊，几乎一切大乘经论里面佛都说过这些道理，纵然是言语不同，意思没有两样。诸法所生，这个地方所讲的法，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啊，拿我们现在来讲呢，大而虚空啊。小而微尘呐，一切的动物、植物、矿物，连虚空都包括在其中，虚空也是一法。这是讲诸法了。诸法是怎么生的？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宗教家，有许多的科学家、哲学家。都在那里探讨，千百年来一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定论。虽然呢各有各的说法，但是那些说法了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说到这边好像有点道理啊，但是那一边一看这个道理不通。那么诸法即时生的，什么原因生的，试问问这些学者在千万年之后他们能不能够研究得出来了？这诸位说决定研究不出来啊！不要说千万年后啊，他研究不出来啊，拿佛家来讲吧，成年界之后啊，他还是茫然。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武断地说他不会有结果呢？注意要晓得，他错用了心，他错用了方法，所以断定他没有成就。他假如是先用心正确，方法也正确，那我们就不敢这样说了啊。他很可能在三五年当中啊，或者二三十年当中他能够得到，他有个结果啊，那就是方法的正确啊，用心之正确，这才是真正关键的所在。所以佛法前面这个两种根本文字不多，我叫诸位一定要背熟，就是这个道理。要想找这个宇宙人生的真实相、真实性，一定要用真本不生不灭的 菩提涅槃的根本，这是真本啊，也就是真心。决定不可以再用贪缘心啊，再用分别心。那么这个话好像说得很容易啊，我们也能够听得懂啊，可是啊，这个生用生灭心是我们无始以来生生世世一直到今天都是用的分别心，都是用的探缘心。现在虽然懂得有这么回事情，怎么个转过来？诸位同修哪一个不想转呢？可是就是转不过来，正如同窝囊一样，害怕不敢转。为什么呢？好像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啊，没有用处，比不上分灭心有用啊。分灭心能治痛痒啊，不生不灭心好像不知了。诸位啊，这样错的完全错解了意思。不但是错解了真本，妄本也错解了。所以读这个四十华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诸位要细心去体会。我们在讲这个大经的时候，常常提醒同学，五十三参里面，诸位能看出善财与善友活活泼泼啊，他不是白痴啊，不是木石之人啊。五十三参自始至终，从德云比丘一直到普贤菩萨，就是楞严里面的确实用根。你看用根多活泼多自在，实办不到啊。诸位要记得，用根是用根中之心，六根的根性，六根的根性是真实的，是不生不灭的。见性的功德功能是周遍法界，眼识的功能太小太小了，眼识要救援才能够分析，缺少一眼眼识不能分析。由此可知，眼识是依他起心，依他起是虚妄的呀。眼根当中的见性是圆成实性，圆成实才是真实的呀。实的实心是有障碍的，实心是有知有所不知啊，他知的范围太小了，不知的太多了。见性是呢，见性无知，可是它的作用是无所不知。无知是体，体无知，作用是无所不知。我们的识怎么样？识的体是有知，作用是不知。 这里面必须要细细的去辨别，你要把它认清楚了，你才能够肯定的接受佛所说的这个理论，所说的这个现象，才真肯啊换一换。怎么个换法呢？道理要真真通达了，你自然会换呐，不比佛菩萨来教我们呐。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试试，虽然佛说的这么详细，我们不能听不懂，我们不能够接受，实在讲这是很平常的现象。为什么呢？我们在楞严会上看过南尊者，阿难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一天到晚不离开佛身边的人。侍奉佛那么多年，每一会讲经说法他都参与，他还不懂啊？他还不敢接受吗？何况我们去佛三千年了，我没有见到佛的面呢。今天看到这些翻译的经典，一看就能接受了，那我们的根性比阿难是高明的太多太多啊。所以今天说是不懂或者是不能接受，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啊，这是很正常的，不是不正常的。可是阿难在楞严会上呢，明了这个道理，也有所悟了。那么诸位，我们再问一问，阿难是悟了，不错啊。在第三卷末了的时候，这个《赞佛偈歌》里面确实是悟入的境界。悟了之后啊，阿难有没有学习用根？有没有照做呢？没有。为什么说没有呢？如果他要有的话，释迦牟尼佛入灭的时候他就不会流眼泪了。我们在经典传记里面看，释迦牟尼佛入班涅盘的时候，阿难心里非常难过啊，痛苦啊，应该问的什么事情都问不出来了，还要别的同学在旁中提示他。摩诃迦叶集结经藏的时候，五百摩罗汉集结经藏，把阿难关在门外，你没有本事你就别进来。所以阿难真正转识成智证阿罗汉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迦叶的时候啊。所以他是传法的第二代的祖师，佛以后第一个继承佛的人是迦叶真人啊。第二，阿难是虽然是跟佛学的，但是他事先成就正果是在迦叶手。所以他是第二代的祖师啊。如果说阿难尊者楞严会上的道理懂了，马上就照这个方法来修行了，谁是用根了，他才是第一代祖师啊，怎么会轮到大家师？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纵然懂了转不过来也不奇怪。虽不奇怪，给诸位说，你要懂了不能转呢，太可惜了啊。窝囊还能在迦叶手上转呢，我们要到谁的手上去转？在一世人生，来生还能不能得到人生？还能不能继续修学呢？这个问题太大太大。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转不了，也必须要求一个代业王子。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会下再去转去，这个实实在在讲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啊。